位度量嘛， 即係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問題。係台即係新北市嘅即係名產。 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嗱，可以預見咧，呢個所謂廿三條立法咧，就已經係劍在弦上，即係劍在弦上啊！即係今屆嘅，即係新一屆嘅呢一個政府咧，就必然就廿三條立法噶啦啊！咁呢個廿三條立法同呢個而家即係已經喺香港啊，即係變成香港700万人頭上一把刀嘅呢個港區國安法，人大常委會立嘅呢個港區國安法啊。咁過去即係呢兩年咧，大家都睇到啊，即係已經出現好多案例係嘛，用啲莫須有嘅罪名拉呢個拉嗰個啊。最近最新嘅例子就係、是。即係前香港教區主教啊，呢個陳日君書記咧，亦都因為係呢個612人道援助基金嘅信託人咧，而被呢一個國安警拘捕，係嘛？咁啊，將會告佢咧，即係呢個所謂勾結外國勢力啊，危害國家安全嘅罪名啊。咁我哋大家不妨拭目以待。最近我見到有啲評論就認為咧，呢個鄧炳強啊。有人認為就係鄧炳強啦，鄧炳強做噶啦，咁因為佢係保安局局長啦，咁但係即係當然鄧炳強咧作為保安局局長，佢亦都係呢個國安委嘅成員之一啦，咁但係執行嘅去拉人嘅咧，就一定係警務處下邊嘅國安處啦，係咪？咁係要定案嘅話咧，就一定係呢個國安委去定一個咁嘅 case， 要唔要612基金呢班信託人都要拉，然後告佢。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咁而呢個國安委裏面咧，就其中有一個國安處長係中央派嚟嘅呢個鄭雁雄，係嘛？咁所以有啲分析就話咧，喂，究竟係中共即係北京嘅意思要拉陳日君，定係呢個即係國安委立咗案之後，係嘛？即係大家同意，即係呢個612人道援助基金呢啲信託人都要拉。咁定咗定咗出嚟啦，咁樣定係即係國安處，即係警務處嘅國安處，即係過去經過一段時間調查啊。咁我之前都講過啦，即係一早有預謀噶啦，係咪？因為不斷通過嗰啲即係親共嘅傳媒吹風啊，即係講呢個612人道基金啊，有啲咩問題啊，有接受外國捐款啊，來歷不明啊，90几样，一路都即係《星島日報》嗰啲一路不斷喺度吹風噶啦，係咪？咁即係一早就即係有預謀嘅，咁但係因為呢個咧分分鐘就牽涉到咧呢個中防中梵嘅關係，即係中國同梵蒂岡嘅關係嘅，係咪？當然咧，即係陳日君被捕當日啊，教廷就已經發聲明㗎啦，係咪？即係教宗表示非常關注呢件事嘅。咁喺即係我哋睇唔到嘅嗰個層面，中梵之間有冇就呢個陳日君被捕事件咧去溝通過咧？這個不得而知，但係係極有可能咁啊。咁所以亦都有啲分析就話：喂，今次玩大咗喎，連陳日君都拉得係玩大咗。咁但係如果佢立咗案要搞612基金嘅，咁唔通就單獨排除咗呢個陳日君唔拉就拉其他人咁係咪？他可能覺得呢個有問題嘅，佢哋會係咪？咁但係呢個咧，會造成一個中梵之間嘅嗰個外交關係即係要進一步發展呢個外交關係咧，造成一個障礙。呢個唔知，大家不妨即係 可以看看後續的發展，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的一些看法來的，是吧？好了，講回這個23條立法，我剛才即已經講了，就是說你有個港區國安法，你又整個23條，那就不是23條立法就寫了基本法23條，是吧？基本法23條就是特區政府要自行立法，是吧？關於呢、這個即係嚇列咗幾項啦，有關嘅罪行，咁頭先都講過啦，係咪？咁除咗呢個泄露國家機密之外，其他喺23條裏面規定，特區政府必須自行立法嘅，即係規範嗰啲相關嘅罪行嗰啲，喺而家嘅港區國安法裏面已經有。嗱，唯一唔同嘅港區國安法就係人大常委會立嘅，而家呢個基本法23條咧，就係、是、特區政府自行立法嘅。咁自行立法點解會寫咗喺基本法裏面呢？關於國家安全嘅自行立法，就係、是、因為你有一國兩制啊嘛，港人治港啊嘛，係咪啊？高度自治啊嘛，咁你咪特區政府自行立法咯。咁你有個立法機關噶嘛，係咪？那個立法機關，喂，假假地都要選舉產生啦，係咪？到最後係一半直選，一半功能組別啦，係咪？咁而家連呢啲都排除咗，佢人大常委會幫你立咗法噶咯喎。那個所謂國安法係嘛？有咗呢個國安法之後，咁你個23條仲立嚟做咩咧？係嘛？佢驚你香港唔死得咯，而家就係係嘛？所以你國安惡法打壓人權係嘛？你都仍然不足，仲要23條立法係嘛？嚟徹底消滅香港，或者可以咁講，令到香港喂香港人喂以後就動輒得咎。你唔可以批評政府，唔可以批評中共當局，係咪？甚至乎你喺社交媒體嗰邊嗰度有啲所謂諷刺嘅，係咪？即係正言若反嘅都唔得，係咪？任何人都有機會因言鼓禍，而且會自己會自我即係自我審查嘅。譬如我舉個例，有人喺 Facebook 度見到某人寫篇文或者鋪段嘢去講呢一個即係李十一係嘛，即係李家超啊，原來有涉嫌觸犯呢、這個即係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嘅罪行，因為計過佢老婆生仔嘅時間嗰陣時就可能係 under 16歲咁樣啊，即係咁有啲人喺度即係諷刺喺個 Facebook 度拉得你嘅大佬係嘛？你會有啲人話啊，你唔好咁樣啊，拉得你噶咁。咁你係咪要自我檢查？係咪？即係有時好多人就會，即係我有時傾開偈，啲人就會問：喂，點解咁蠢嘅做埋呢啲咁嘅嘢？你驚香港唔死得咩？國際金融中心嚟嘅喎，係咪？美國嘅紐約、英國嘅倫敦、香港係咪？國際金融中心啊！有啲人唔係，我哋中國好犀利㗎，而家上海可以取代香港嘅地位，深圳可以取代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都發夢冇咁早，係咪？你而家睇下中國個經濟差到咩程度，你知唔知咧？係咪？你而家啲外匯幾緊絀咧？所以香港呢5000多億外匯基金遲早冇曬㗎啦！我話俾你，遲早俾共產黨攞埋㗎啦！國際金融中心，喂！唔使23條立法，唔睇呢個國安法，都已經玩完啦，已經係香港好快玩完。問題就係香港呢700萬人，係嘛？嗰個人權係咪？即係我諗仲比大陸仲更加不堪。有國安法都唔夠，都仲要整多條23條咁啊！咁然後你大大聲話俾人聽，喂呢、這個23條立法係特區政府自行立法，你外國唔好說三道四啊！鄧炳強琴日喺網誌度講，警告呢啲西方，即係警告呢、這、一個即係嗰啲別有用心嘅人，包括即係外部勢力係嘛？你要睇清楚個事實，西方國家同埋美國嘅國家安全立法涵蓋嘅範圍都非常廣泛嘅，係咪？但喺佢網誌裏邊冇提到嗰個人權問題喎，你係咪應該話？西方國家，美國又好，西方國家又好，佢個國家安全立法一樣係限制人權嘅，啊，唔係淨係我哋，佢意思應該係咁啊嘛。佢話廣泛嘅意思係咩啫？嗱，我哋駁佢就好簡單嘅，係嘛？希望大家明白呢個道理。如果你睇我節目，你都唔明白，你唔好睇㗎啦，係咪？人哋嗰個國家安全立法係由一個民選嘅政府提出， 民选的议会去立法的，或者是然后这些议会里面人民选出来的国会呢，那些议员是可以自行立法的，可以提自己提法案的，又可以提修正案的，是吗？法院又可以解释你这些法律的，如果认为你违反人权或者违反宪法的，它可以释宪的，即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那个所谓 no law， 立法机关不得制定妨碍新闻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这个是 no law， 立法都不得，是吗？如果你的新闻自由受到这个行政机关的即干扰的话，是吗？喂，去到最后可以由法庭去解释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是吗？我那时教书的时候成日讲这样东西的，譬如说我哋有时即係我哋发布啲新聞，即係唔好讲我哋喺美国咁嘅，牵涉到藐视法庭啊，或者呢个妨碍司法公正啊，被认为啊行政机关认为你咁样啊，譬如我举个例啦，係咪你要佢行政机关啊或者司法部门要你媒体嘅记者提供呢个消息来源，咁你话我唔得，我要保障消息来源，我唔可以话俾你听系边个话俾我听，系咪？咁可以告你藐视法庭啊！上到法院到最后咧，就攞呢个宪法第一修正案出嚟，咁人就打甩。因为藐视法庭嘅记者，因为藐视法庭坐监嘅都有大有人在，但系到最后好多都通过呢一个宪法第一修正案，经过法院嘅解释，系咪？就打人官司，咁好简单啫嘛，系咪？你有咩？香港有呢种机制咩？系咪？所以你邓炳强嗰种讲法系废话嚟嘅，系咪？不过即系作为一个奴才，系咪？尤其是个底子啊咁复杂嘅，系咪？再维基百科睇下邓炳强嗰啲即系嗰啲即系恶行啦，大佬系咪？大家维基百科啊，你告佢啦，系咪？咁啊！打邓炳强三个字上维基百科啊，英文版啊，唔好话中文版，你睇下啦，系咪？恶行连连啊，七二一又有份，系咪？嗰阵时做副处长、警务处啊，屌你真系啊！做元朗指挥官嘅时候，系嘛？仲有做差佬嘅时候，做即系啊啲做，你睇下啦，好多恶行嘅啫。我而家。有機會做政務司司長添啊！你有幾得人驚啊？好咁啊，休息一陣添。嗱，今日啊講多次。